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有些懵，什么上仙，什么那时候就是这样的。他有些恼火，大声喝问， 你们是什么人？ 奇怪，他们像是根本听不到他说话一般，只是互答互话，间或看他一眼。这里真的是阴曹地府吗？ 正是。 地府是这样的吗？那被称作上仙的女子皱着眉头，我曾送离姬下过地府，风都术，黄泉百度，好像不是这样的。而且他眉心蹙起，想了想又加了一句，我位列仙班，死了也会下地府吗？ 上仙失了法力，视同凡人，是凡人的话死了都会下地府。 那牛头马面何在？我大小也是个神仙，怎么不见阎罗王过来接呢？他四下看看，似是对死这一事并不忌讳。 上仙身份不同，先在此烟柳，待其他事了了，阎罗自会亲自来接驾。 在这里留着做什么？他皱眉头，提起被泥浆弄污的裙角。地府十八分层，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样一层？阎罗即便有事来不了，也该好好招待我喝茶，扔在这里算什么？还有，他忽然就指向端木翠，我为什么会看见他？ 生前种种过眼云烟，上仙会一一见到。 他一怔，不再说话，仔细打量端木翠，似是在回想极久远的事。 他这衣裳我认识，是宫重城之前阿弥为我做的。 不知为什么提起阿弥时，他眼中渐渐漫开哀伤来。 啊，我死之后，阿弥壮观而亡，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 上仙节哀。 我居然死了两次，上次死了没多久，杨戬就来接我，说是上父将仙位让了给我。这次杨戬连我死了都不知道。 上仙节哀。 宣平的事情怎么样了？ 仰仗上仙之力，明道弊，瘟疫劫，宣平百姓重归和乐，上仙心愿已了，不妨小睡片刻。 那人说的平淡，只是提到小睡一词时略有停顿。那女子不说话了，眼睫低低垂下，那人身上触手缓缓扬起，轻轻搭在她的肩上，以示抚慰，又似蛊惑。 上仙舍生取义，人神共敬，何妨暂息倦沉，小憩片刻，卧榻安眠。 那女子不吭声，良久忽然抬起头来，声音不大，但字字分明。 那展昭呢？他怎样？ 展昭？端木翠大惊，下意识抬脚，却一脚踏空。猛然睁眼，帐内一片幽黑，方才历历如在眼前。端木翠僵卧半晌，蓦地先被下床，竟忘记腿上有伤，重重扑在地上。帐外兵卫夜已听到动静，一阵慌乱之中，有人便想进来。 将军！ 帐内传来端木翠急促的声音， 去把展昭叫来，快！ 展昭被急促的嘈杂声吵醒，听得是端木翠急着找他，不及穿衣，胡伦披上件外衫就往外走，见了主帐才发觉没有灯烛，心下略一踌躇，从怀中抽出火折子点起，一眼便看到端木翠伏在床下。展昭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熄了火折子，大步过去扶他起来，手臂环过端木翠细软的腰身，端木翠忽地低声唤他。 展昭。 展昭动作一停，端木翠凝目看他，轻轻咬了咬下唇，面上却不露半分。端木翠微微扬手凑到他耳边，语声细若呢喃， 我记得宣平。 黑暗中展昭的身体瞬间僵住， 我记得宣平。 端木翠语调缓缓，轻缓气息微微拂过展昭耳边， 我还记得明道、瘟疫还有上仙。 他没能再说下去了，因为展昭忽然把他拥进怀中。展昭的身体颤抖得厉害，双臂铁箍般锁他在怀，这绝不是让人舒服的拥抱。两人之间竟至没有间隔，端木翠几乎没法呼吸了，他试图推开展昭。 展昭， 有大滴温热的液体落在颈间，随即慢慢滑落。端木翠一怔之下，手上一滞。他忽然有些后悔自己拿话去炸展昭，他这一下一定是触及了展昭的伤痛之处，否则他不会这样难过的。端木翠不想让他难过，不知为什么，他竟因为展昭的难过而心中苦涩。 展昭， 端木翠迟疑着，徒劳地推展昭的肩膀。 你听我说。 回应他的是双臂缓缓收紧，还有落在他耳后炙热的吻。这个吻让端木翠方寸大乱，被吻的地方灼热发烫，热度沿着肌肤延伸至四肢百骸。在这极短的站立之中，端木翠猛然清醒过来，挣扎着想从展昭怀中挣脱出来。 展昭，不是的。 端木翠的惊争和多余的解释，在展昭低头封住他唇的那一刻化作一片空白，接着是天旋地转的混沌。展昭的气息层层围拢过来，像初晨拂过青草草间的温暖阳光，唇上的温润触感渐渐化开他绷紧的弦。端木翠的身体慢慢柔软下去，重量一点点交托于展昭。哐当一声响，不知是哪个夜巡的兵卫几个坠地，两人几乎是同时浑身一颤，闪电般的分开。端木翠面上直如火烧，双唇嗫嚅了一回，讲不出半个字来。展昭实在也是比他好不了多少，亏得这帐中没有灯烛，否则此刻让两人四目相对，真比杀了他还叫他难受。端木翠脑中一片浆糊，他搞不清自己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。他跟孤昌的婚事也是板上钉钉，他居然没有阻止展昭。半晌静默，展昭忽然向他轻身过来，端木翠吓得一颗心提到嗓子眼。 你干什么？ 端木，你先睡吧，我明日再来找你。 说话间，展昭伸手将端木翠抱起，手臂自他后腰环过，即便是隔着两人的衣衫，与展昭手臂相触之处的肌肤还是泛起通电般细小的战栗。端木翠的脑子里又开始半浆糊了，展昭身体的稍稍靠近让他呼吸急促，直到展昭离开，他僵硬的身子才稍稍复苏。端木翠拥着亲球在床上坐了许久，忽然掀背下床，好在这一次他没有再摔着。 来人备车。 大半夜的，任是谁被从睡梦中叫醒，心情都不会愉快，杨戬更甚。日间他与孤昌去丞相军帐商讨了进攻重城的计划，从列阵到助攻，从粮草到后援，事无巨细。时间不觉而过，筋疲力尽，子夜就寝，几乎是头沾着枕头就着。还没等睡得实诚，营下副将就进来唤他，一声不应就继而再再而三，很有点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。眼见装睡不理无济于事，杨戬只得睁眼，此刻他目中寒光，冻死个把不识相之人绝不成问题。谁料副将魂无畏惧之色，很是镇定自若。 将军，端木将军到了。 杨戬准备泼将出去的无名之火，只得自产自销。 难怪这副将今次连一点小心翼翼的神色都不露，原来来者势大呀，他吃准了杨戬不会对端木翠发什么脾气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